可能派上用场。 龙凤白玉镯。

何在？ 现在这里。 方才为何不讲？ 我是怕连累表妹呀。 也罢，趁天明尚未回来，待我替你将供状放入案卷之内。 多谢表妹。清了， 问明了， 绝无差错。 老爷回府。 表妹，等我啊。 表兄。 哦哦哦。 你看，这夜深人静，正宜离卷。 那好，我去做些官人爱吃的夜宵，给你送来。 啊，有劳夫人了。

官人，你看此镯可好？ 夫人，何来此物？ 乃是表兄赠我玩赏的。这一镯，兰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夫人，我观此镯，好似我家祖传之宝。 何以见得？ 老爷可将此镯放至清水之中，如若五彩缤纷，云飞凤舞，定是我家之物。 当面试来。 是。说出此镯的来历。此镯名唤龙凤白玉镯，原本是龙凤一对，这只乃是凤镯。 此镯原在何人之手？ 原在我父手中。 你父他叫何名？ 我父名唤苏玉珠。 苏玉珠， 老爷，你可知我父下落？怎么了？ 他被招来店主柳松杀害了。 听我好，肝胆碎。

慎，不可声张，速去速回。 是。 官人，夜静更深，你唤兰君，不知为了何故？ 哎呀，夫人呐！那风烛追来追去，追到赖都头身上，我想那玉烛如确是苏文之宝，轻则是赖都头侵吞赃物，这重则是错杀了刘苏。 官人，刘松一案证据确凿，绝非错杀。我想此镯虽与蓝君祖传之宝相似，但未必就是苏家之物。 如若查出龙镯凤镯成双配对，就可断定是苏门之宝与凶杀一案有关。 那龙镯现在哪里？ 不在凶犯之手，就在苏玉珠身上，为命通儿蓝君开棺验尸去了。 官人，刘松杀人早已结案，何必思虑过多，自寻烦恼？况且此事渲染出去，有损官人名声。依我之见，不声不响将凤镯还与蓝君也就是了。 夫人，还镯事小，万一 官人宦让你知马延明 寻情枉法，假货刘松同门，送到后堂，当着贾知县赖都统之面，吩咐众人就说明日入室，我要开棺验尸。 是。 Thank you. 可是 因大人明日午时要开棺验尸，下官怕走漏风声，怕凶手毁于罪证，特意来多头前往守候。 为何不带人也亲冒风寒？ 为了严守机密。 为何机长为号？为何绝目罢事？这赖多头分明是你图财害命，还敢抵赖？ 有何为证？ 流女壮志， 不足为凭。 赃物奉着， 难以作证。 伸出二手，这来刀刀，你图财害命，杀死珠宝商人苏玉珠，又一掌与贾水等的裙带私情。栽赃柳松，您二人明知今日误事，我要开棺验尸，尔等提前行事，绝目罢尸，妄图毁灭罪证。我想本院在此早已等候多时，有道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桩桩件件，天案如山，而还有我何话呀？ 大人，下官有密言奉告， 退一趟。